首 Honey Honey 开启今天的正午有星光。大家好，我是王维。 大家好，我是千纯。我爱这个冷门歌手。 冷门歌手最近入主了短视频平台， 可不是呢。昨天晚上的这个看了没？ 没，我还真没来得及看， 是吧？ 但是就是这两天一直都在左上角飘着一个小旋窗， 提醒你 一定要来看孙燕姿， 或在网上看一些 cut 部分哈。 没错， 很多朋友都看了哈，也在我们的听听 FM 正午星光后台提问说有没有看昨天的直播的线上的演唱会。 嗯， 正好暗扣了我们今天的话题，就是最近有没有什么开心的事儿。 哎， 眼前就有这一件。 看了这个演唱会的肯定是一件开心的事情，各位可以来分享一下等等所有的这些小事情，最近让你觉得心情不错的都可以来分享，这是我们今天的主题。最近发生在身上开心的那一些事儿啊。 同时呢， 我们还要向各位来征集 feel good 的歌单了， 是如下话说了，周末了，嗨起来， 没错。 所以征集一下周末的 feel good 歌单，我们会在最后一个时段吧。 对，没错， 我们会有 top five countdown， 是 top five countdown。然后各位都已经熟悉我们之前的玩法了哈， 是 继续你想听到什么样的音乐，最主要的是能够让你开心，同样也是传达一份好心情的。 嗯， 最好能留下你的理由，我们来一起分享，进行一个投票。好，继续要听到的一首歌曲，我们现在自己的思路跟回忆当中追寻一下，寻找一下各种线索，什么事情这么开心呢？逃跑计划，阳光照进回忆里。 回忆，希望你在回忆的时候想起来的全都是阳光的那一面。 没错，但是呢我们也可以搜罗搜罗最近现实生活当中发生了哪些让你觉得很开心的事情，比如清风飘扬说了、哎、吃到了垂涎已久的烤鱼 啊，就很开心啊， 还发了照片馋我们， 真的是啊。我们看看这是什么口味的。 嗯， 哎呀， 不错不错， 很清爽啊， 这个色面 看 起来就很开胃。 很多时候在想吃，心心念想吃一道菜的时候，往往他不给你机会， 嗯， 等个一两个礼拜两三个礼拜，其实也是在延长这样的一个所谓的 期待 带来的期待跟满足感滞后一些、 然后发现 当吃到的那一刻、太开心了， 巧了不是， 你 终于被我吃到了， 然后就能记好长时间。 对， 没错，平时你说要天天你没那么想吃一顿烤鱼的话，不会跟你说、哎，我最近特别的开心吃了这个。 对， 只有心心念的期待哈， 是，只或者说你天天想吃就让你吃到了也没有那么好吃了。 没错， 嗯 啊，我们也要选择就是怎么说呢，有些时候滞后一下自己的这个满足感哈。来继续听到的一首歌曲，这个夏天感觉没有滞后太多，离我们也是越来越远，天气也慢慢的开始凉下来了， 真正的入秋了。 没错，我们借着这样的一个机会来怀念一下刚刚过去的这样的一个夏天，来自于李玖哲，夏天。 春天后太阳缓缓的露出笑容，你的微笑就像弯弯的彩虹，在这片天空云朵是我随时随地环绕在你四周，和地上的风筝拉近自由，微风慢慢吹着幸福感动，我也想紧紧握紧紧牵你的手，浪漫的抱着你看着日落，那个时候数着指头，时间就会很快过，我会小心呵护守候，山雨有我肩膀靠，睡不着记得想着我，三秒后会梦见我，这气球陪你兜风，看遍所有会笑的星空，这个夏天下雨你环游世界，山路蜿蜒就像是爱的表现，你的想念是我唯一的依醉，我用双眼捕捉着特写，画面有你情节，和地上的风筝拉近自由，微风慢慢吹着幸福感动，我也想紧紧握紧紧牵你的手，浪漫的抱着你看着日落，那个时候数着指头，时间就会很快过，我会小心呵护守候，山雨有我肩膀靠，睡不着记得想着我，三秒后会梦见我，载着气球陪你兜风，看遍所有会笑的星空，这个夏天下雨 夏天的情绪依旧在延续，依旧在蔓延， 好像夏天的风还吹在脸上的感觉， 让人想要去出去走一走转一转，是吧？ 但是真的得再等一年了。 没错啊，来这边我们继续看到各位的留言哈， 看到 嗯， 白日入定 是、 他说在你身上开心的事儿，如愿买到了中秋去青岛的票，想想马上要和朋友见面就心情很赞， 哎呦 是吧？就是这样的一个天气，然后顿时就觉得说应该跟朋友来一起相聚，中秋节嘛， 是 吧？然后再能够抢到相应的票，像如愿的买到了，去青岛应该不是特别的难，但是在中秋期间毕竟人比较多， 是 不是啊？ 尤其可能见的 是小幸运了， 最好的一波朋友可能是发小， 没错， 所以他心情是非常非常期待的， 嗯， 我能感同身受哈。当然这边还有子海之兰说了，嗨，最开心的事儿，下周休假， 耶。放个假，刚才有朋友提到了说，哎，这周末又可以出去郊区玩一玩了，转一转了，这也算是个小小的短暂放假哈。 嗯，就是简单的快乐嘛。 没错。 对，我这边还看到娜娜说啊，最近发生的事儿就是很开心，健康证拿下。 哦。 嗯。 这个很多时候要各种证，这个证那个证，跟自己可能这个居住，然后包括一些工作上岗都有关系的。中间等待，你还要去这儿测一下，那儿递交一下材料什么之类的， 考个试什么的。 哎，就是一切过去，好像繁杂的手续、忙碌的都过去了。 嗯， 最终心里落定了，挺舒服。 对 ，Miss 梁就说了，没啥不开心的事儿，本身就是开心的事儿。 哎，没错， 话说挺到位啊。 没错哈，刚才也有朋友提到了，哎，今天这样一个特别的日子，教师节嘛。 嗯， 对，我们在这儿也祝所有的这些老师节日快乐。 看到清风飘扬给自己爸爸买的小蛋糕哈，祝他的爸爸节日快乐。 今天这样的一个节日，我们同样也对所有的老师说感谢的同时呢，回想起来过去老师对我们的这些教导跟我们的关怀，其实都会让人觉得有一股暖流哈，来自于谢娜，暖流。

千年那天，我翻阅字典，找什么字眼形容一件事？难道有天边是否在海角对面？直到就睡，才知道让危险。时常出场我的偏见面，年轮永远是三圈，心头的另一边，雕将我成熟的脸，经过这些年，夜夜的手间，抱着水里会有长什么眼？现在还在 泡的茶有一种情有独钟的感觉， 就爷爷泡的好， 爷爷泡的好，以及它是一种家的味道，对吧？每次回去的时候，或者用爷爷的杯子喝水，说爷爷过来重来，宝贝儿喝口水吧，都会有那种特别 是 属于童年的记忆，好像一种被宠爱的感觉， 而且非常的温暖哈。 有可能是奶奶的护手霜，对吧？ 这个味道混合在一起就是家的味道， 没错哈。好，继续回来以后，我们在这个周五正午有星光，我们希望大家来征集一下今天 feel good 的歌单。我们之前已经有朋友提供过了，我们现在还是在这个准备要让各位进行投票当中。 没错，刚才已经有人投票给张学友啊，还有包括 Maroon 5、啊。继续征集当中哈， 各位还想听到什么样的歌曲？最近听到哪首歌心情不错，想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就可以到我们的听听 FM 聊天室留下歌名啊。好，这边我们继续也在征集新同事，是不是？ 是的，如果你有绝妙的创意，而且有表达的欲望，而且有做主播的梦想，那么机会来了。你好，大主播，北京广播电视台2021融媒体主播大赛正在热烈的报名当中哈。 然后我们这一次的大赛呢，也是放宽了门槛，不限专业。不限领域，不限经验，年满16岁均可报名。然后这一次的获奖者呢，不仅可以获得到获奖证书、现金的奖励，受邀参加颁奖盛典，还有机会获得签约的资格。关注微信公众号听听 FM， 微信公众号听听 FM， 赶快报名。来，继续听到了一首好歌曲。之前谁说听到孩子的声音就会觉得很快乐哈？这首歌唱的是棒棒糖，米卡，拉里啪啪。 Take a look at a boy like me. Never stood on my own two feet. Now I'm told me what I should know. Too much candy gonna rot your soul. If she loves you, let her go. Cause love only gets you down. 嗨了嗨了， 这首歌每次听到的时候都会整个人小疯癫起来。 早知道就把这首歌放到那个 Top 5 Countdown 让大家来挑选一下，看看大家是不是会有跟你同样的感受。 哎，对，就算没有的话，我也要强放自己给自己来一个暗箱操作。 给自己加 戏啊，这首歌尤其是在里面小女孩，你去看 MV 的话， 嗯， 然后跟 Mika 之间还有一个互动，就会瞬间觉得童心泛滥哈。 啊， 嗯，好，这边我们继续一会儿再跟各位来征集我们，并且在梳理今天 Feel Good 歌单所有的投票可能性。 嗯， 提星辰大海的那一位，我们 No， 我们以后设定一个屏蔽关键词。 对对对对，是 每次都星辰大海，这谁受得了？ 而且我们都放过不止一次了。 对，没错，嗯，哈。来继续看一看各位这些开心的事情，然后也是唤醒更多我们自己的开心回忆哈。 对， 有朋友提到说最近开心的事情很多呀， 嗯， 瘦了一点算不算？ 当然算。 哎，这是文文兮兮胡子拉碴 September 什么全都提到了最近有点瘦了。 September 说最近健身瘦了6斤。哇，嗯，你还有瘦的空间吗？ 我们一直觉得他是没有的， 我们上次都见面都觉得他已经是非常的苗条。 对，我们觉得你要是瘦就可能损失掉自己的肌肉了。 对，还是保持原样吧好吗？ 对，然后继续还看到其他的朋友啊， 嗯， 提到了说最近给老公送给我是吧， 嗯， 想念已久的 某 一个品 牌 的 包 包 啊， 老公送给我了。 嗯，老公看来很重视你， 很用心， 把你的心心念念想法都放在心上。 我们就不知道他到底是心心念念还是每天挂在嘴边。我 挑一个精心挑选的日子， 已经叨叨俩月了， 当一个 surprise 送给你。 对，你回来了，今天怎么样？今天这饭吃的怎么样啊？我就想要。 也不能这么不依不饶啊。 哎，来，张震岳破吉他。 只要是阳天，约在海边，不散不见。一定有人赏月，喝太多起不来之类。到底理由总是有太多，时间浪费在上网游戏之间。难得假日星期天，何不骑着单车去看看河岸，夕阳很美，不要再睡。一阵浪花打来，夏天皮肤特别黝黑。远方几个辣妹，浓妆艳抹朝阳戏水。漂浮在平静海面，脑子空空没所谓，一只海龟。有点不想回台北，幻想退休养老药，在花莲买一块农地，养鸡种田。流浪到天边，任何事都未变。 上一把破吉他，流浪到天边，任何事都为别人，自己摆在最后面，来一次远走高飞，再有豫就别后悔，这期不如就今天，拜拜不如 Monday， 肩上一把破吉他，流浪到天边，流浪到天边，流浪到天边，再见呀再见。 真的就是靠一把破吉他闯天下的这种心态，就会给人一种他唱什么歌都有一种游吟诗人的感觉， 特别少年的感觉。 没错，有他，然后自己虽然年纪轻轻，但是想要一把破吉他，找到一个归隐香甜之处，然后自己弹着吉他很开心了，就有点最初的黄老板 Ed Sheeran 的感觉， 还有点点淡淡的文艺的气息。 对， 所以其实学吉他一直是我一个未完成的一个小梦想，希望今年有机会，等到哪一天我们再说最近发生哪些开心的事儿，我自己可以说一个，哎，最近我学吉他了。 对 对， 然后每天上节目就可以边弹边唱的。 我又不是艾克，我又不是唐甜甜， 就顿时，那你可以学个更好，打着快板说。 哦呦，留给你了，好吧， 全程不带停的。 这个技巧留给你。 好，然后我们旁边再找一个会吹唢呐的那位朋友。好，开个玩笑哈。 来，我们看看今天在我们的听听 FM 真我情况聊天室，还有大家遇到哪些开心事儿哈。用户5155说了，小宝上幼儿园过集体生活去了，哎，可以歇一下了。这个真的是天大的开心， 神兽归笼。 带孩子太辛苦了，尤其是小小孩。 没错哈，还有朋友也提到了，孩子已经长大了。 对， 然后最近开心的事情，看到这个闺女考上了自己 心仪 的高中，然后也是一个应该也是一个重点高中哈， 恭喜恭喜哈， 非常的不容易啊，这也是我们现在还没有孩子的人心里边有一点纠结。 有了孩子如果你放养的话应该也没有那么纠结。 对，我们就一直觉得我们的孩子什么时候能考上这好的高中呢，想了半天我还没有孩子。 孩子在哪儿呢？对， 是心已经先飘开了。来，希望各位今天继续迎着周末，我们来迎接好心情，有一种飞离地球表面的感觉。那同时我们今天的投票是不是已经放出了？ 没错，在我们的 TTFM 真我情况聊天室，大家可以参与投票了哈，五首歌之内选一首你认为你最喜爱的 Feel Good 歌单。 来， 丢掉手表，丢外套，丢掉背包，再丢唠叨，丢掉电视，丢电脑，丢掉大脑，再丢烦恼，冲啥大，冲啥小，冲啥都有人唱反调，恨得多，爱得少，只想越跳越疯，越跳越高，把地球甩掉，一颗心不动不动的狂跳，一整天烦恼烦恼烦恼全忘掉，我再也不要，再也不要委屈自己一秒，一颗心不动不动的狂跳，一瞬间烦恼烦恼烦恼全忘掉，我再也让地球地球甩掉，只要越跳越高，丢掉手表，丢外套，丢掉背包，再丢唠叨，丢掉电视，丢电脑，丢掉大脑，再丢烦恼，野心大，胆子小，跳舞还要靠别人骄傲，恨得多，爱得少，只想一颗心不动不动的狂跳，一瞬间烦恼烦恼烦恼全忘掉，我再也不要，再也不要委屈自己一秒，一颗心不动不动的狂跳，一瞬间烦恼烦恼烦恼全忘掉，我所以的地球地球甩掉，只要越跳越高，我所以的地球就甩掉，只要越跳越高。Come on！ 尾天离开地球表面。 嗯，太嗨了，我觉得我都已经弹不回来了的感觉。 绝对不允许自己再委屈一秒。 是， 那今天我们把所有的委屈都忘掉哈、嗯、然后今天共同来回忆一下最近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一些开心的事情。 嗯，看到这边笑看未来说，哎呀，坚持健身55天， 哦 啊，减重6斤，人精神了，整体显瘦，很开心， 真是 要继续加油。 然后刚才是不是说已经开始有一点快坚持不下去了？ 给你们再打打鸡血哈，要加油继续哈，不是为了瘦，是为了健康， 没错哈、嗯、而且就是连续55天这事儿吧、嗯、真是不好坚持下去。 是， 我们其实后来都会发现说，每一个人他的精神意志力都不会那么的强、 嗯、 更别说这对于你来说身体是一个挺大的负担跟冲击。 是， 所以就是永远从健身教练或者专业人士都建议说，您就建议健身一天歇一天， 或者说一周健身3天， 对，没错， 4天 就 OK 了、嗯、但是这3天的时候您把这个所有的量跟质都保持住， 嗯， 别掉下来、嗯、要不然很多时候55天真的是前2个礼拜的时候每天对自己特别狠， 对， 总有这么1-2天就是提不起劲来，因为身体已经透支了。 对对对，不要对自己太苛刻， 然后连续3天就放弃了。别啊 啊！对，21天养成一个习惯，哎、我相信55天连续打卡，您已经养成这样的一个习惯了。 Listen to one, 。 没错哈，各位可以继续关注 Listen to one 我们的特别企划，在9月1号开始，在下午的时间段，浪潮全新的节目哈、 嗯。 好，这边我们先跟各位来更新一下我们 Feel Good 歌单投票的一个情况。 我有看到文文西西说，我就听过《爱情鸟》，一定是个非常年轻的小姑娘，所以她投票给了《爱情鸟》。但是目前一马当先的是我们的陈丽的小半，没想到吧？ 哎、真是、嗯。然后还有很多朋友可能也是在想象当中有这样的一首《爱情鸟》，脑海当中不断的回荡。但今天我们先提醒一下大家，这是易烊千玺的一个版本、嗯、 哈， 新的版本，共同来期待一下，到底最终哪首歌曲会胜出？继续听到的一首歌，继续把开心快乐的情绪延续下去，这样的调调，来自于马斯卡，关于他。 你听一下，你听一下。 哇，但我现在正在处理中啊。 你出来，问题就会解决了。 问题只会更大吧。 哎bro，最近正在学着如何分辨气味，还在学着适应他给我的新的地位，了解他的喜怒哀乐，清楚他的忌讳，比如什么时候说话，什么时候闭嘴、嗯、一个眼神过来不用等他开口就得走，无事胜有胜的那一种，保持幽默不能停，要让他嘴巴一直合不拢，如果惹到他就真的没法哄，其实总是来得特别突然，来得特别猛，我在努力学着做个垃圾桶，怎么外面那么酷的我一回家这么久，有时怂的我自己都看不懂，可我就是喜欢看见他的笑，喜欢到我甘愿找了他的道，喜欢到我可以连面子都不要，他的存在就是可以治愈我的药。 关于他的问题其实特别简单，只要心不起罗马蒂就能一直浪得平， 兄弟 兄弟 别急 别急， 做哥哥的分享一点道理、 yeah、 我是看来有一点神经，但到现在还是小秘密，虽然生活变得难免不够刺激，偶尔对于现状感到一点灰心，相信我，其实他也面对一样的问题。嘿、hey, watch out， 刚才有位路过他身材很好，看一看是人之常情、 right、 sorry， 让我们拉回正题，总之要让他保持着 happy， 快乐是他最好的保养品，关键在于默契、啊、说那么多你到底要不要出来 party。 关于他的问题其实真的简单，只要心不心罗马蒂就能一直浪得平，关于他的问题其实真不简单，要找很多心最要素每个好的对手心修复一下，关于他的问题其实真的

轻松摇摆节奏， 这首歌叫做舒服。开启的是第二个小时的正午有星光。大家好，我是王威。 大家好，我是清纯。 来， 哎呀，在我们的正午星光聊天室啊，这个比分要的很紧，起起伏伏哈，尤其是在张学友《Gala Song of Milan》还有爱情鸟易烊千玺的这首歌当中，一会儿你上去，一会儿我下去。 对， 现在好像是易烊千玺的爱情鸟暂时领先一票。 哦，是吗？ 哎， 又变了是吗？来来来。 所以这样吧，我们所有在听见 FM 正午星光聊天室的朋友们，你可以退出去，然后再进来一次，可以参与我们的投票哈。 我看看我现在还能不能再投了。 哦，你肯定不行了，一人只有一次投票机会，很珍贵，所以想清楚了。 为什么我们就不能作为发起者？ 但是你可以暗箱操作嘛。 不按这个来是吧？ 对，但是今天反正我感觉陈丽的小半是一定会被播放的， 很有可能， 因为一骑绝尘的得票率 是。然后我们同时要把自己喜欢的歌就是要放啊。好，开个玩笑了，这边我们继续看一看各位开心的事情。刚才有朋友过来跟我们分享了一张照片，然后说自己去吃的霸王餐，应该是就是在另外一个地方，然后抽奖获得的这样的一个机会， 吃的是烤肉哈。 没错， 口福不错， 很快乐。小阿哥那边之前其实我们一直想播他的一条， 我们找了一首歌要送给他，因为他就说就是开心，没有什么由头，他每天都是乐呵呵的，所以我们找了一首歌送给你， 特别合适哦。 对， 你来听一听。 就是你每天的状态， 天线宝宝嘛。后边就画风突变啊。 小小的人儿啊，捧着嘴一起呀，天天有爱冲开心啊，逍遥的魂儿啊，家不正经吧，嘻嘻哈哈我们穷开心。我是谁家那小谁，身强赛过霍李逵，毛俊赛过孟张飞，干战发型亮又黑，是邹丹闯过北，气质出众又拔萃，长江黄河喝过水，河边暴地雷亲过嘴，喝水很憔悴，是满脸千人吹，你是西山挖过煤，还是东山见过鬼？这人生苦短累，今朝有酒今朝醉，为了不哭大声笑，为了不烦大声呸，小小的人儿啊，风的嘴细呀，天天就爱穷开心啊，逍遥的魂儿啊，家不正经吧，嘻嘻哈哈我们穷开心啊，小小的人儿啊，风的嘴细呀，天天就爱穷开心啊，逍遥的魂儿啊，家不正经吧，嘻嘻哈哈我们穷开心。他是谁家那小谁，身材赛过杨贵妃，貌美赛过七仙妹，婀娜多姿路翡翠，是红男绿女配，都是二十郎当岁，纯洁幸福勇敢追，爱打爱 K 绝不气馁，可他很自卑，是满脸人倒霉，您是白天抹过黑，还是夜里做过贼？这人生苦短累，今朝有酒今朝醉，为了不哭大声笑，为了不烦大声呸，小小的人儿啊，风的嘴细呀，天天就爱穷开心啊，逍遥的魂儿啊，家不正经吧，嘻嘻哈哈我们穷开心啊，小小的人儿啊，风的嘴细呀，天天就爱穷开心啊，逍遥的魂儿啊，家不正经吧，嘻嘻哈哈我们穷开心。 为了不输大声擂，为了不服大声吹，为了不哭大声笑，为了不分大声呸，为了不输大声擂，为了不服大声吹，为了不哭大声笑，为了不分大声呸，小小的人儿啊，风的嘴细呀，天天就爱穷开心啊，逍遥的魂儿啊，家不正经吧，嘻嘻哈哈我们穷开心啊，小小的人儿啊，风的嘴细呀，天天 穷开心，来自于花儿乐队啊。我们说穷开心，但现在已经不是说真的就是没有什么身长之物啊， 就是兜子里没几个枣的开心， 对，而是说 可以不顾一切的，我们把比如说到了周末， 嗯， 之前所有的这些顾虑全部放下，就剩下开心， 是 什么都不管。 这个穷是个形容词哈， 没错， 就好像英文当中破一样哈， 对，算是个副词。来来来， 好吧，别研究词性了哈。 对对 对, 对, 对， 我们来看看听听 FM 这种新闻聊天室哈，大家有什么开心的事儿？看到宝姐说最近开心的事儿，看电影啊，我喜欢的小电影。 嗯，最近其实在电影院里面有很多有趣的这个影片上映， 是的，有很多新电影上映。 刚才这个晒出来的那一张照片说是有一点点小惊悚小恐怖， 嗯， 看了一下叫明日战争还是明日之战我忘了， 嗯， 这个克里斯普拉特原来演那个什么星爵这样的一个角色，银河护卫队当中的主角， 嗯， 全新演的影片，你一看就是个小制作， 哎， 绝对不是什么大片。但是呢，它里面的所有的视效虽然简单，但是极其有逻辑的一个未来战争的设定还是很有趣的。我觉得喜欢科幻、喜欢魔幻或者喜欢那种就画面上各种色彩绚丽的战争场景的， 嗯、 大家可以去支持一下。 嗯 啊， 有点小期待了，被你这么一说哈。 哎、 还看到红果说和朋友一起逛街，哎，买了口红和香水，吃了火锅，喝了咖啡， 开 心放松，美美哒。 那真的是啊， 我觉得周末了哈，可以安排起来了哈。 没错， 就这些简单的快乐特别容易实现。买支口红什么的， 真的是， 对， 出去逛街这条路上不一定买什么大件， 对自己好一点， 没错、 嗯、 吃吃喝喝边逛边吃着零食， 对， 买着冰激凌， 收获的是好心情， 多惬意啊、 嗯、 对不对啊，再把那个噗噗脆的甜筒给吃了是吧。 来听刘惜君。 橱窗里闪亮的高跟鞋，一股圣诞飘零的雪，我要奔赴每一场华丽的月，漫步在天台的雨夜中，摘开叫青春的信封，心跳的内容还未开口，害羞的脸红，风风吹的年纪，我们还有太多犯错的机会，人生 来自刘惜君， 嗯， 希望各位都能够保持这种极其青春洋溢、阳光明媚的心情来迎接接下来的这一个周末， 记得年轻时那种穷开心的状态， 没错。 对，看到乖乖小疯子说哈、嗯、公司电梯坏了，只有一台工作正常，排队超长 啊， 为了不迟到连续排了两周的25层的楼梯啊，再爬一周我就不需要电梯了、哦， 我特别想知道，就是你每天都要爬25层楼这么高， 但是关键你这全天你都不下来吗？ 对，还是你一个礼拜攒下来是 什么二十五层，这好可怕、啊！ 一爬就是25层。 对，你说要是5天的话，5×5=25，那没准这一个礼拜就每天爬个5层楼，其实也不是什么大事儿、 啊。对，5层楼，我觉得就当锻炼身体了。 对， 对 我就特别想知道25层真的太费劲了。 你要爬多久？ 这不得给个什么爬楼补助？ 是，但我觉得最近是不是身体倍儿棒啊？ 啊，那一定是。 午饭多吃2碗。啊、 后来发现说你坐什么电梯啊，不健康。回来以后，我们这边要跟各位来分享一首歌，也是已经有很多年的历史，不回。回头或者说不在一个专门的时间点去回望的话，你可能意识不到它已经50年了。在昨天的时候，专辑发行50周年，就是约翰列侬的那首 Imagine 当中最经典的歌曲，同名就叫做 Imagine， 也是呼唤世界和平这样的一首赞歌。然后曾经在吉尼斯纪录发起的一份调查问卷当中，它也是被评为有史以来最佳单曲的第二位，而且在2004年的时候，滚石杂志也是这个评选出来最伟大的500首歌当中位列第三。在昨天晚上的时候，其实今天凌晨了，环球音乐那边也是进行了一个在线的直播，这次是跟约翰列侬的家人共同来举办的，让大家来回顾这样的一首歌曲。但是这一次直播因为时间点实在卡不上大家这个清醒的时候，可能要在后续我们再进行一个回放的观看，到时候也许跟各位来分享更多这一次现场的经典哈。我们共同来回顾这样一首50年历史的歌曲了，来自于 John Lennon， 约翰列侬 Imagine。快节奏的一点情绪的带动啊，很多时候我们也需要能够安安静静的给你带来内心的一种静谧感，这首歌绝对可以做到哈。Imagine 想象， 这一首歌来自于约翰列侬，足够的经典。刚才听到的是2010年的一个重制的版本哈， 没错。 来，我们继续回来以后看到各位的留言，关于最近的一些开心的事情啊。刚才有朋友说周末带着娃去逛生鲜，哎，那些生鲜市场里面有好多的这种类似于水族箱似的，养着很多这个鱼啊螃蟹之类的。他说假装就带他去了趟海底世界了， 而且特别好。其实孩子也不懂嘛，你真的给他看鲨鱼和小鱼儿，他也分不清楚，就看到在活动的那些鱼，就觉得哎很新鲜。 而且前段时间的时候，就是带着家里小朋友，然后去到那些海底世界的时候，人乌泱乌泱，其实也看不太清楚。我还记得依稀记得小时候，对于这个什么海洋馆，没有那么怎么说呢，没有那么多机会去的时候，北京有一段时间特别流行海鲜市场，大家都在那儿挑海鲜吃饭。我们就搁那儿站着看。 对啊， 没事过去蹲那儿，然后看人家服务员没注意的时候就戳戳，咬人不？ 孩子其实就是熊孩子啊。 而且你知道那会儿什么最好玩吗？那会儿就是一定要把蛏子拎出来，你一挤它跟小水枪似的往外滋儿滋水。不知道我们霍霍了人多少活海鲜， 玩的真开心， 幸好一次都没逮过。 我喜欢忽然出现，让视线不经意定在你面前。我喜欢记录你生活的一切，我喜欢靠近你变那么明显，我喜欢为你多一份记忆，对你的着迷。习惯这热烈过那种甜蜜时刻，回忆冲破都是温暖的定格。曾经我冲动过，对你无论对错，我别困惑，因为我最适合。坠落，感受闷热，房间角落听你在诉说，流星划过最亮那刻，许下心愿，记得快乐，不再沉默，对你的执着。我对你爱的太多，无法挣脱，却怪你不懂规则，将我俘获，别轻易退缩。我喜欢为了想你失眠整夜，我喜欢你的香水散落身边，我喜欢忽然出现，让视线不经意停在你面前。我喜欢进入你生活的一切，我喜欢靠近你变那么明显，我喜欢为你多一份记忆，对你的着迷。习惯这热烈过那种甜蜜时刻，回忆冲破都是温暖的定格。曾经我冲动过，对你无论对错，我别困惑，因为我最适合。感受闷热，房间角落听你在诉说，流星划过最亮那刻，许下心愿，记得快乐不再沉默，对你的执着。我对你爱的太多，无法挣脱，却怪你不懂规则，将我俘获，别轻易退缩。整夜，我喜欢你的香水散落身边，我喜欢忽然出现，让视线不经意停在你面前。我喜欢进入你生活的一切，我喜欢靠近你变那么明显，我喜欢为你多一份记忆，对你的着迷。 这个周末应该再翻一些黑胶碟听一听了。现在明显我觉得我的上次忘了把唱针的盖儿给盖上了，再一听一定会有后面的这一个的这一个声音，回去要刷一刷了哈。但是很多时候就是听到这种小小的这种磁爆的声音，就会觉得特别的舒适，它好像是一种白噪音的按摩。 是是是，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愿意听那些老唱片哈。哎，这边刚才提到了什么海鲜市场啊，各种，你朋友一下就开心了，就提到了。落凡一尘， 哎，说这个海鲜市场和海底世界的区别呢，就在于前者啊，你进去了越看越饿。 对， 我觉得是到点儿了。 红果也给我们发来了，就在那个海鲜市场，之后的一张照片。 哎呀， 然后大家一块吃着刺身，我们也是越聊越饿 啊。为你剪起裙摆，让你保持优雅。跑过波浪街道，草和白马才没难捞。你我这冰糖就去掉，让这画面极其美好。我的 beautiful， I'm 我的 Marriott， 你是我的绿洲，我是你的 Pacific Four。California girls 不及你万分之一，漫步 Golden Coast， underneath the palm tree。 Get a little closer, closer， I will show you the way、yeah.Closer, closer, I will show you the way、yeah. Going up, go, going up, go, going up, yeah. Rather what we, rather what we, rather what we, yeah. 给我整个宇宙也管不住一个你、yeah. Take you, try the world, try the world, try the world.Money hack a shot, 对你露出微笑，我和他们一样，你是我的 sunshine。 世界如此奇妙，闭眼睛开始祈祷，我却只想看见你，哪怕只是多一秒。我的 beautiful, I'm 我的 Marriott， 你是我的绿洲，我是你的 Pacific Four。 California girls 不及你万分之一，漫步 Golden Coast underneath the palm tree。 Get a little closer, closer，I will show you the way、yeah. 我是韩丽，我的通讯录只有350个名字。 我是麦麦，我的微信通讯录四位数。 买奶茶，养殖甘露，多加芋圆。 买奶茶，少冰少料，能一分糖吗？ 点外卖，勾选无需餐具。 我从来不点外卖。 剪头发，固定 Tony 老师。 我的发型师真叫凯文。 追热剧，直接跟不养剧。 制作人哪来的时间追剧？ 听音乐，单曲循环一整天。 听音乐，歌单绚烂，五花八门。 临窗和过道，我选过道。 临窗和过道，我选临窗。 过山车和摩天轮，我选摩天轮。 过山车和摩天轮，我选过山车。 跑步机和收音机，我选收音机。 跑步机和收音机，我选在跑步机上打开收音机。 浪潮和 Listen to One， 我选浪潮 Listen to One。 浪潮和 Listen to One， 我选浪潮 Listen to One。 有你的二选一， 有你的二选一， 我都选你， 我都选你，都选。每个工作日下午4点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收听浪潮 Listen to One， 听浪潮。浪潮浪潮， 方太洗碗机高能气泡洗，洗净加除菌，就选方太洗碗机。 各位来宾，上榜一级保护动物的是穿山甲。 穿山甲因过度捕杀、栖息地被破坏等原因，数量急剧下降。2020年6月，升级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有请穿山甲发表感言。 我特别激动，感谢人类以为我的鳞片有药用价值，尽管它和人类的指甲没什么区别。感谢人类喜欢吃野味儿，哪怕我的肉一般，还可能有寄生虫。还要感谢人类对环境的破坏，让我居无定所，

自于赖雅妍的一首《爱的勇气》。 嗯，在我们的中午有声聊天室，我看到好多很熟悉的面孔啊，出出进进，为什么呢？就要看一下我们最后的这个 Billboard 歌单投票，到底最后谁获得了前三名。 大家也都比较熟悉，我们会在最后一个半个小时的时候放出选第一首来进行播放哈。 对，所以马上就到我们今天每周五专属的爆榜时刻了。 来，我刚才看到的是12:33，我们截止，基本上第一名的悬念已经没有了。 是的， 所以来公布一下，我们数一下前三位各位的一个评选。 嗯， 第三位的是105度的你，我没有想到。我们就是想让他出现一下，然后调节一下，让大家一笑哈哈就完事儿了。 对， 没有想到排名这么高。 其实一开始排名不是很高，排在第四位，一直长期处在第四的位置，不然不知道怎么回事，突然之间一跃而上哈，碾压了一下我们的张学友《高了嗓子没唠》。 这服了哈、啊，排在第二位的来自于陈粒的《小半》， 嗯， 而现在第一位的很多朋友都已经看到了，来自于四字弟弟易烊千玺。爱情鸟，多么复古的一首歌曲。 好啦，如你们所愿了， 怎么就撩动你们的心弦了呢？ 我们听听就知道为什么了。 来吧，今天的 Number One 哈。号召力还是强啊、 嗯、 这也算是易烊千玺开了一个好头，所以你再看到后面甭管王源最近的新专辑还是什么，其实都带着一点复古的小气质啊，小调调。 我们这个爱情鸟已经播完了哈， 你赢了。 这个 探花歌曲，我们可能会放到今天节目的最后来播放。 嗯， 陈粒的小半哈，看看还会有没有什么排名变化，说不定张学友又赶超上来了呢。 因为目前我们在看到，虽然我们截止了第一名的一个选择，但后面的票数居然还在增加。 对， 就证明说还有人呼吁说我就想听小半。 这个票数咬的真的是非常紧，分别是7票、8票和9票，真的不到最后一秒，你不知道谁会后来居上。 是，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再给一次机会，就还能再从里边选一首歌。 对， 估计是小半哈。 那估计，喂，估计是张学友也不一定啊。再来疯狂的暗示一下， 你呼吁一下。如果今天是张学友呢，你可能在抽啊，不能骗人了。 对，当然不会骗人。按照最后的票数哈，我们最后放那个探花歌曲。 好，我们到时候来听一听最后一首歌会是第几名，会是哪一首哈。来，继续听到的一首歌曲来自于方大同，就叫做听。 听，有太多话要说，我说我一言难尽，也不要再啰嗦，我还有一台钢琴，它让我打破沉默，听来不太安静。Yeah， 就算有多少烦恼缠绕，我也只要抱着吉他的小蛮腰，一百斤大山腰，再没烦恼把我担倒。听不听到就这个旋律，心不心跳，再不能言语并不明了，现在只要一面在引导，没什么大不了。我们遇见也不管你说什么语言，泪眼曲线歌声蔓延，我用音乐来参见。请每一个乐器跟我写出一段感情，每一个节奏替我画出一整丹琴，每一个音符帮我谱出一场幻境，让我安心。你音乐突破了时间空间，找回重现最思念的一张容颜，或是让人暗恋再也不会梦见梦魇。听不听到就这个旋律，心不心跳，再不能言语并不明了，现在这样音乐在酝酿，有什么大不了。我们遇见也不管你说什么语言，没有局限歌声蔓延，我用音乐来参见。这只有一个理由，我屏着呼吸好几口，好好去享受这一对双手陪伴自己演奏，身体在我前后左右，没有人能够左右这宇宙。听不听到就这个旋律，心不心跳，再不能言语并不明了，现在这样音乐在萦绕，没什么大不了。我们也不管你说什么语言，没有局限歌声蔓延，我用听不听到就这个旋律，心不心跳，再多的言语并不明了，现在这样音乐在萦绕，有什么大不了。我们遇见也不管你说什么语言，没有局限歌声蔓延，我用音乐来赞起这一句话。 来自于方大同的一首听哈。 我们来听听在我们的听听 FM 真我情况聊天室哈，左撇子思思怎么说。他说唱歌中有点在调上了，原来总被闺蜜吐槽唱歌像读书，就是 reader。 肯定是经过了长久的练习。 挺难的。找调这事儿吧，我 这是气息 还有你对音准的把握和控制。 很多就是他确实不在调上的，并不是，要不然就是自己把调调的有点高了， 嗯， 一直抓不到。然后另外就是有些人他确实是不太敏感， 嗯， 啊，就是稍微跑一点什么之类的。但是如果能变成 reader 那种感觉的话，我觉得就是有说唱天赋 啊，倒也可以。 哎，就是你需要找到自己的 flow 啊，去唱那个淡红色的长裙试一试。 没错，哎，你看看能不能把它唱出独特的味道。 不要把别人使歪了。 对，谁说我们在唱这些现有的歌曲的时候，那就必须得按着它原唱这种来呀，对不对？ 是，唱出你自己的味道， 自己的什么 rapper remix。 那倒是，你记不得那一次？苏云英来就是不要学我， 是 唱出你自己的感觉就可以。 对啊， 苏云英跟别人也不一样啊。 是啊， 对啊，你不唱出来了吗？ 自己说唱个野子什么之类的， 加油左撇子思思 do it 啊。 最近你变得很冷漠，让我有些不知所措，其实我没期待太多，你能像从前般爱我，只是人缘 在北京这边也有很多朋友吃着炸鸡， 你这一首歌把我吃回去了。 吃了回去 了。哎，绿萝青年说了，虽然105度的你没出来，人民广场来了， 啊老家来了， 咬一口炸鸡 energize 瞬间就回去了哈。来，这边我们看到想改名，你这边也是。哎，我听到这首歌我必须来配个图啊。 嗯， 你看我这正好叫了只炸鸡来吃， 他特别喜欢吃炸鸡，好像 怎么样，不长胖是不是？还有朋友说有一家北京特别著名的那个炸鸡店，哎，我现在拆了，有一点难过哈。所以就你喜欢的那些餐厅，趁他还生意红火的时候想吃，赶紧吃点吧。 是，这个时候确实是他最好吃的时候。 没错， 这边有听友说了哈，最近发生在我身上开心的事儿是朋友的女儿叫了我一声哥哥，而我已经是一块30好几的老腊肉了。 哥哥，孩子太会了， 教的真好。 要不然就是教的好。 对， 我觉得更应该觉得就是 天赋异禀。 你看我长得跟我朋友比起来，我显得就是小一辈儿，是不是？就人家也会保养，也会什么的， 对， 给自己更多的一些给自己更多加成。 这不就我们昨天说的吗？ 是， 见了面先叫哥哥姐姐， 没错，没毛病。 除非他说乱辈分了，应该叫奶奶。奶奶您听， 我说，哎，不过也要看这个孩子到底是出于一个什么样的原因叫的，是不是？ 小姐姐你好，这是咱爸咱妈，想占你便宜呢哈，伦理根不要，伦理根不要。好，结束今天的正午有星光，然后我们刚才又看了一下最终的一个票数统计， 是 基本上跟这个爱情鸟已经持平的，就是大家呼声很高的这一首陈粒的小半， 那就锁死了。这首小半是我们今天第二名， 好， 播放给大家在最后的时刻。 嗯，希望各位周末好心情吧。接下来你将听到的是永恒的魅力，我是王维， 我是千纯， 周末愉快，拜拜， 拜拜。 多难堪又为难，释然慵懒尽欢，时间风干后你我再无关，没答案怎么办，看不惯自我欺瞒，纵容着喜欢的讨厌的宠溺的厌倦的一个个慢慢黯淡，纵容着人心的碎死的轻易的将所有欢脱侵犯，不应该太心软，不大胆太死板，不过了玩弄着肆无忌惮，不应该舍弃了死心了放手了断念了无可奈何不耐烦不算，灯火阑珊的心借了你的光，虚名释然，笑自己情绪太泛滥，心直应淡，自嘲成习惯，多敏感又难缠，低头呢喃，对你的偏爱太过于明目张胆，在原地打转的小丑，伤心不断，空空留遗憾，多难堪又慵懒尽欢，时间风干后你我再无关，没答案怎么办，看不惯自我欺瞒，纵容着喜欢的讨厌的宠溺的厌倦的一个个慢慢黯淡，纵容着人心的碎的放肆的轻易醒了放手了断念了无可奈何不耐烦，任由着你躲闪我追赶你走散，我呼喊是谁任由着你来了你下了你走了不看我与理所当然分摊，不明白残存的没用的多余的不必的破烂也在手紧攥，不明白谁难了谁无端谁孤单谁极端 将听到的是永恒的魅力。